好，星期二得到，今日是10月30号吓， 系啦。 今日听日系咪一号啊？ 听日唔系卅一号， 卅一号，十 Halloween 十月 哦，听 Halloween 大咗卅一号吓。咁啊，今日星期二得到，咁啊人才仔仔，有我哋原班人马，许刘山， 系大家好，系 雕拔， 系 大肥， 系啦， 系啦，咁 最嘈嗰个， 呢个纯神真，系啦，就俾人哋经常批评大肥，就唔识嘢就乱咁噏，就非常之嘈， 系啦， 咁但系咧。即当然呢啲咧都系一啲有心抹黑攻击嘅说话啦。老实讲，即系你哋系边个，大家心照噶啦。吓咁啊，当时我都觉得啊，喺我哋嗰个台度搞啲叫鸡节目，咁啊，你不如听低俗频道啦。即系谂住想搞叫鸡团，利用我哋呢个平台。老实讲啦，大肥唔出手，我都会接捻咗佢。我情愿唔柒做，我都唔会俾啲咁嘅人利用我哋呢度攞嚟做叫鸡平台，系咪？咁你叫鸡呢、啊、就你自己个人喜好冇问题，你想透过叫鸡搵钱，即系利用妓女谋生系咪？ 系啊，真系叫咩生？ 系嘛？咁样嘢咧，你系发梦都唔使想嘅，即系一个人有手有脚，你咪自己度条五穿十六啊，六穿六三，自己赢唔赢算咯，输赢一回事系嘛？喂，靠呢啲咁嘅地，靠呢啲咁嘅手段去搵钱系嘛？冇够用噶。真系冇够用， 唔俾你用嚟搵钱，跟住仲要喺度搞事咧，呢啲真系无耻之极喎！ 吓、啊，即系奇奇在仲有人咁戆鸠信佢嘅吓，咁啊即系都无谓讲边个咁戆鸠啦吓，嗰、啊那个都嗰、那个唔敢直接嚟同我讲吓。咁 啊, 我哋要讲吓呢个礼拜咧，就发生咗一件好大嘅事啦吓、啊，就令到我咧就寝食难安。真的十只难 咁大件事， 非常之唔开心。 食对于嚟讲都好 重要喎、啊，大佬边度自助餐，边度食海鲜 系咯。 即系咧，老实讲啊，几捻难得系嘛？加泰隆尼亚独立系嘛？我唔捻知道基罗纳原来系加泰隆尼亚里面嘅球。喂，皇马赢紧1-0嘅时候，我谂啊，有冇机会反胜呢？但系谂谂下，唉、哎，屌，好似系难啲，系嘛？皇马主场输嘅俾贝迪斯1-0啫，未试过赢一粒俾人反胜啊嘛，好捻耐噶啦，唉、哎，就算啦。50-60倍嘅当时，喂，起码买几嚿落去啊！我真系瞓唔着，我专买呢啲嘢噶嘛，买无厘头，突然间系嘛，特登专买呢啲嘅，唉，嗰次都唔敢买。 即系足球同政治都有啲关 系。系啊，如果知道，总之佢喺加泰隆尼亚里面嘅阵嚟，屌你，我就买落去啦。冇唔买1000都买5嚿啊，系、嗯、嘛？ 即系咪 C 朗都惊俾你用咗去搵啲乜嘢？ 都唔系嘅，即系唔知道有啲咩原因啦，可能心理压力大啦吓。咁啊，而且咧，对方亦都特别神勇，嗰啲人特别搏命啊。当你咧面对一班唔要命嘅球员咧，你就惊身价。即系危险嘅，点解啊？喂，嗰啲球员俾你踢断只脚，佢咪唔捻捞咯？你俾人踢断只脚啊？你唔见20亿喎，系嘛？ 咁啊系。 喂，你睇下 C 朗，如果俾人踢断只脚啦，系嘛？系咪唔见20亿啊？咁所以咧系会锡身嘅。一听到哇，即系对方嗰班系野兽嚟嘅，唉、哎，算够数啦，宁愿输一粒俾你系嘛？又或者下半场或者上半场 feel 到嘅，佢哋想搏命喎，喂，嗱嗱声去走地补飞系嘛？补翻主胜。喂，当时都有几廿倍，唉、哎，补翻少少啊。即使我哋吓、啊、踢得锡身啲，喂，都有拿翻啲渣系嘛？所以咧，当时真系唔知夜晚嘛系咪？咁啊，焗住输钱啦。 咁又夸张咗啲，咁谂下以前啊，毕尔包嗰啲 系巴斯克分离分子、啊， 你知道嗰队波咧有一个毕尔包屠夫噶嘛？当年你记唔记得啊？ 我唔记得啦， 一个叫街高查啊嘛。 唔系你知唔知道我系奉行赌波唔睇波咁？我净我净系赌数据嘅啫。 毕尔包嗰啲后卫出名辣噶、 哦，即系踢断你只脚系嘛？ 咦喂，啊，当年呢个毕尔包屠夫街高查。踢断过两个人只脚，一个叫马洛当拿，一个苏斯达。 哦， 咁第日要唔要补补飞买埋北韩赢啊？即系万一如果北韩输咗波嘅，阿金仔唔忿气，射两粒导弹嚟吓一吓你。 唔系啊，你 有北韩下一场对边队啊？ 你知啊，即系中国 香港啊， 香港好啊，喂 哇，北韩3月会对香港噶。 你都要讲技术嘅，有时即系你都有多唔少有啲技术嘅，你唔系哇，我搏命，我逢人就踢断脚，喂，你俾人赶出场啊嘛，你唔可以咁噶嘛，系咪先？喂，你不过之前试过唔知喀麦隆定系利日利亚。 俾人赶咗两个出场，得九个人都照赢啊！ 哦，黑麦浪呢、這个90年世界杯啊开幕战对阿根廷嗰场， 哦，俾人赶咗两个出场，好笑。 临完场唔系，佢系临完场前赶嘅，有一个就是、因为佢唔嗰个唔踢落去咧，就赢唔到场波噶啦。 哦，哇，原来咁样啊！咁啊，即系呢个系比较遗憾啲咧，做唔到2-1啊，做唔到呢个基洛立胜主胜啊。咁啊，遗憾还遗憾啦，即系我哋要讲翻，使唔使讲下加泰隆尼亚，定系第二节先讲啊？ 而家讲埋， 第二节讲埋啦，横掂讲埋啦。嗱，因为咧就佢呢个自治政府就通即系早过马德里政府就宣布独立啦。咁跟住一个钟头之后， 哦，呢个世情骑虎冇办法噶，焗住 大家都骑虎难下。今次咧，全世界嘅反应咧都系比较，即系对于加泰隆尼亚都系比较负面嘅吓，即系唔支持啦 吓。应该咁样讲啦，因为欧盟咧，而家咧就好难再俾你入嚟噶啦，因为如果你独立，即系啱啱先至有呢个英国再嚟，即系英，即系欧盟都。冇办法去支持到， 就系、是、一个拆大台问题，因为咧以往咧就有人想拆大台，就几乎搞晒欧盟，所以而家任何人咧有呢个举动咧，你想拆咗西班牙大台咧，我哋都反对，因为西班牙都喺个大台其中一啲支持。 唔系啊，最紧要嘅就系、是啊、西班牙争好多钱，如果冇咗加泰隆尼亚，佢冇钱还噶啦、哦，到时连嘅债仔都瓜埋噶啦。 咁啊，加泰隆尼亚还得得唔得？又唔可以过数，去三国债 噶啦。你肯唔肯先？ 唔系，我又唔系咁睇嘅，因为。加泰隆尼亚主要就是你做你即系欧盟嘅生意或者西班牙各地嘅生意。而家佢咧，譬如一宣布独未宣布独立咧，已经有1500家嘅企业咧已经迁拆咗。 仲有啲金融，最紧啲银行啊、金融嗰啲咧。 系啊，即系你一搞，亦都有相应嘅其他啲人走，走去英国啫嘛，合埋伦敦咁咪迁拆咯，咪睇你点走咯，退翻其他地方系冇问题噶。吓、啊，即系生意仍然要做噶嘛。 系， 不过对加泰隆尼亚就真系有好大嘅影响。 啊，绝对好大影响。 系，而家根本上已经好，呢两睇新闻已经话，嗰啲人曾经支持独立嘅，基本上有一半已经泼咗冷水转态。 转态，因为咧，即系始终如果人哋系一去到呢个情况，一话撤资，即系咧，听系咪好似望向编辑部讲系嘛？即系嗰啲魁北克嗰啲一话提独立，咁啊嗰啲企业咧、哦、就即刻搬去安大略省， 系啦， 系嘛？就喂，你独立分分钟，即系政治有啲不确定因素嘛，即系做生意。炒股票或者金融市场咧，最怕 楼价都一样， 就系不确定因素。有啲咩突然间估唔到嘢发生，所以咧宁愿我撤资先啦，我先走先。咁其实咧嗱，有一个情况咧，调翻转头，其实都会发生喺香港身上嘅。即系当然啦，香港呢班人都系喺即系坦白讲口腔期咧，以鸠噏暂时以鸠噏为主咧，同埋网上即系网上打飞机为主咧。 系啊， 坦白讲，网上打飞机连精液都冇出嚟，系咪？只系佢内心哇打个冷震，已经系发泄咗啦，系咪？咁即系基于咧冇任何行动啊，系咪？甚可能系要梦遗啦，或者叫滑精啦，系咪？ 咁早泄啦， 系啦，即系又唔系早泄，即系咧佢系嗰种咧内心嘅亢奋令到佢有性兴奋嘅状态，但系咧又未去到有性行为呢种吓，咁啊，即系好高层次嘅打飞机， 系啊，冇错，精神上 好高层次。咁佢觉得哇，我讲咗就等于做咗啦，做咗港独，哇，已经喺度谂埋将来点样封爵啊，点样边个承继爵位啊？嗱，我又将条罗素街分封俾你啊，佢嗰个话要西洋菜街啊，咁样系嘛？即系已经去到咧嗰种叫做咧青山医院里面咧，攞块黑板写恒生指数咧，跟住破40000点嗰啲咧，即系差唔多嗰啲人啊。咁啊，香港有个情况啦，如果真系万一出现咗呢啲情况，有人提出啦吓，咁啊，可能亦都可能有一股势力啊，要喺香港。咁其实嗰个手段一样噶，咁咪撤资咯。咁你冇嘢做，你读咩立啊？系嘛？你人工独立咗之后，人工咪间间企业走晒咯。恭喜你啊！大概落买翻12蚊嘅叉烧饭，不过你人工得翻3000蚊，系嘛？甚至乎冇添， 不过都唔使讲到咁远噶啦。你去到嗰度嗰个位先好讲。 其实去唔到个位嘅， 咪系咯。 咁其实加泰隆尼亚一样嘅，因为咧你而家嘅经济咧系好好，因为佢哋其实都系恃住自己经济好。 系啦， 嗱，因为咧佢哋只系占17%嘅人口， 其实就系自私。 就是因为我经济好，我冇理由照顾埋你嘅，但所以我要独立，想攞着数， 又唔可以话佢系百分之一百自私嘅，因为始终加泰隆尼亚咧就同西班牙咧就唔系一个同一个民族嚟嘅，因为佢哋嘅语言同埋嗰个文字都系唔同嘅，咁佢哋即系我哋之前节目讲过啦，佢系比较近法语系多啲噶嘛， 系即系，但系我都系觉得啦，都系自私，即系而家咁一撤资。即系啲人开始 走，系、哦、啊， 就即刻就转态啦。 哦，系啊，呢、這个就都系，呢、這个就系自私啦。 似唔似啲人咧？好似喺间公司度咧，打工可能佢觉得帮公司搵好多钱嘅，跟住谂住自己跳出嚟，自己开间公司。啲客可能出嚟都话：，诶、哎，得，我俾生意你，支持你，支持你。诶、哎，点知跳咗出嚟自己开公司咧？喂、哎，啲客都话：，诶、哎，都系我都系唔搵你咯，都系帮翻你，搵翻你旧老细做啊。 你 旧 老细，我呢个正常啊。 旧老细有资源啊嘛， 系、嗯、咯。 除非你收好平啦，你旧老细收我五皮嘅，你收我万二咧。 通常零起炉咯，零起炉做多数都有啲咁嘅问题出现噶嘛。 即系大 N 嘅助手咧，当年都系咁。 系啊，冇错。 开间公司就接鸠晒佢啲生意做，系咪一样噶嘛？咁嗱，人咧其实坦白讲一定系自私嘅。问题就系咧，你自私得嚟咧，你都会考虑下嗰个实际嗰个可行性。因为而家人哋行一步棋咧，一讲到佢就撤资咧，坦白讲系真系认真唔乐观嘅。因为你以往你俾你有底气，即系而家中共成日都讲你 底气， 因为你个经济好，你觉得有底气嘛？而且因为你经济好，喺西班牙你系独善其身，而西班牙其他地方咧就好捻穷，吓青年人嘅失业率系25%，即系四个就有个失业，咁所以咧你就会觉得哇屌，我好似养鸠埋你啲咩穷閪咁样，系嘛？ 系啦， 死穷捻，我养捻埋你，我唔制啊，系咪？咁样咧，其实呢个情况同旧年特朗普上台一捻样， 系啊， 系嘛？诶、哎，我哋唔捻养你新移民啊，吓你啲嚟新移民嚟攞着数嘅，攞福利嘅系嘛？一样啫嘛，系嘛？即系搭巴士理论都系嘅，系嘛？你上咗嗰架巴士，你又唔希望嗰巴士继续上客噶嘛？ 希望佢飞站 系啦，每一站都飞，好逼啊，唔好上嚟啊，系嘛？ 啊！但系记住，唔系嗰啲咧上咗车好耐，已经有稳定基础嗰啲就唔会嘅、哦，即系如果上咗楼上坐嗰啲就唔会嘅、 哦。当然啦， 嗰啲就啱啱逼喺门口嗰啲就会啦。唔该，你快啲闩门。 系啦，其实咧都系嗰个同一个道理啦，即系觉得老实讲，你觉得人哋嚟抢你抢繁盛嗰啲新移民，即系你系一定系活喺最低层。 系啦，冇错。 如果新移民，你试下汇丰大班。会觉得惊新移民嚟抢捻咗佢份汇丰大班份工，系嘛？又或者银行经理，哎呀，屌有个新移民嚟抢鸠咗我份工，屌你！你估你系打杂啊？吓，你 即系抢奶粉、抢资源嗰啲噏呢啲嘢，屌你老母，就咪你大低下阶层。 系，其实都系嘅，唔系因为低下阶层咧都会拜嗱，点解咧？佢哋即系老实讲啦，嚟到嘈冤巴闭呢个事实系讨厌。 咁有財街嗰啲啊， 係啦，即係嗰啲大媽好，其實真係討厭。問題就係咧，咁有啲唔討厭嘅行為嘛，你而家呢啲人係一足高打上人嘛，即係你所有嗰啲叫做咩啊？支那人，全部支那人。咁我听你哋讲咧，有个广州嘅听众讲翻啦，而家广州有啲叫做咧类香港人啊，本土派即系类似香港人噶嘛，睇觉得自己系香港人，但系咧佢哋用翻本土派嘅图，喂，你喺香港本土派眼中，你都系支那人嚟嘅， 系啊， 你系广州支，系嘛， 油支， 或者叫大圈支，系嘛，广州叫大圈啊嘛，系嘛。 即系你点冒啊？点样做法咧？你都系知达，唔系香港人。 喂，你广州人嗰啲鼻音咁重，一听就知噶啦。 系啊，先尖声啲。 系啊，好系啲声好尖，同埋特别鼻音好重。 系啊， 咁你冇办法噶啦，知达人嘅身份你避唔到噶。你即使点样同香港呢啲互相其唔系呼应都冇用喎。你始终身份就系知达人，系嘛？咁你点会去支持一啲话你系知达人嘅人呢？ 哦，唔奇，你谂下喺美国，特朗普嗰啲支持者系咩人？ 哦，亦都有黑人噶、哦。 唔系啊，系通常佢哋嗰啲都系俾人压迫嗰啲人嚟嘅。 都系最穷嗰啲啦，即系最 但你 记 住，唔止黑人啊，特朗普嗰啲支持者系包括佢系歧视嗰啲人，歧视嗰啲有色人种噶。华人系其中一种，华人系好支持特朗普嘅，唔知点解？ 因为佢已经嚟到啦嘛，佢唔想再有人嚟啊嘛，咪就系咁解咯。 系啦， 冇错。好似你嗰个所谓广州嘅网友，其实联络过我啦。即系之前咧，俾咗好多段声带我，其实就讲呢件事，已经系两三个月前啦。不过听完就算。 即系我听完就算，佢诶你个做节目讲啦，咁但系佢就听完就算，系因为我觉得咧，即系我都系左交啦，即系我自己承认嘅，即系咁样谂唔啱嘅，因为咧你自己过咗，你自己度觉得佢系本土派点样点样，其实我觉得唔啱，吓、啊，即系你一个社会应该有包容性，你先能够强大嘅，吓、啊，如果你个社会唔够包容性系冇用。以前美国的纽约啊，各样嘢，点解话政治文化或者甚至艺术啦，做乜嘢都会喺嗰度会发扬光大，因为就系个包容性啊。以前香港系好包容啊，但系而家就唔系，做乜嘢就系谂自己系咁画啦，画个路咯，你又画个路，我又画个路咯，到最后咪唔得咯。 佢哋最惨一个炉咧，原来得翻喺个 Facebook 里面。 系啊，真系 呢个最大镬啊，真系系啦。 即系出到嚟嗰个现实社会就唔系佢哋讲嗰样嘢嘅，但系当然咧，亦都影响到人真系身体力行去做呢啲嘢嘅。 有啲人个脑筋，其实我唔系好明点会咁样谂啊。即系咗几十年行落嚟咧，而家你佢做所做嘅嘢，全部都系中国强国崛起嗰套咯。你只可以话中国人。你就系乜乜乜乜乜啊！我哋而家我哋几巴闭啊？点样点样点样？你而家你睇小我啊！你哋点迟咗一日我打台湾一样。而家本土派即系香港嘅本土派，全部都一样。即系我觉得点解系咁咧？你最憎嗰啲人，但系你自己就 系 嗰啲人。 系啊，佢系自己就系嗰啲人。 系啊，所以唔了解，即系觉得点解会咁咧？咁即系学你话头上咗车嘅，咪唔望你上车。其实就是咁啫嘛， 呢个风潮都是全球化问题啦。其实全球化问题咧就系衍生到一啲人，因为佢嘅利益既得利益受损啊嘛，系嘛？即系你好似美国好多白人，咁佢以前做嘅工作，佢嘅人工啊高过黑人嘅，高过有色人种嘅。佢大家坐喺度，大家都唔捻做，嗰啲人会人工特别高啲嘅。咁佢一定，咁佢一定怀念嗰啲嘢嘅。特朗普上台，佢就觉得会有机会行翻以前嗰套嘛。 系啊， 系嘛？问题特朗普梗系呃鸠你啦，梗系滚鸠你啦，系咪？实际真系行唔行得通啊？喂，$100个钟请你抵得你汽车工人，嗰啲汽车都执笠啦，GE都要破产啦。GE破产咪就系你啲白鬼食捻到佢破产咯。 啊，跟住佢咪用机械人咯。 系啊， 而家用机械人咯。而家美国好多中国嘅企业咧，系基本上连间厂啊都搬晒去美国投资。佢哋觉得我啲嘢既然卖去美国，不如喺美国投资，佢嘅成本低过喺中国制造。 American first 啱啊，不过唔使请你美国人啫嘛。 系啊， 有请个工程师啦。 系啊， 整啲机人。我记得之前都有讲咧 ，Adidas 啲球衣啊或者衫嗰啲咧，都开始用机人做。 哦，系啊， 快好多， 快同埋咧一定系稳阵。 系， 而且咧个个唔会有咩误差。 仲有一样嘢就系洗脱咗血汗工厂。知名，好多时候咧话美国人去剥削其他人种，但系佢唔剥削你，你连工都冇得开，你饭都冇得食啦嘛。 哦，呢句说话咧，50年代刘少奇已经讲过噶啦，啊剥削有理啊嘛，刘少奇讲， 啊佢剥削你啊嘛， 不过后屘就成为咗反革命嘅证据吓。 不过如果佢冇咗呢个剥削嘅，咁你哋用即系好多人用紧嘅 iPhone 可能贵成可能一倍至两， 唔会噶喎。 会唔会咧？ 唔系，如果用机械人，而家咧就可以 会平翻好多啦。以前， 因为人手都悭翻啊嘛，同埋咧会准啊，100%咧系冇咩点唔差嘅，人手做有少少唔差嘅。你而家 iPhone 初出嗰阵时咧，好多坏嘅。 而家 iPhone 仲喺大陆，主要喺大陆生产啦，但系国台铭已经去咗印度噶啦嘛。佢迟早，因为只不过个产业链就系、是，因为而家做所有嘅产业链。都是要成行成市，你做纸皮盒，我帮衬你，你又喺附近；我帮衬你，塑胶啲个所谓嘅玻璃膜，你又喺附近；我底板喺附近。佢而家佢搬间主要厂嚟系冇用啊，系要佢嗰啲零部件所有嘅厂搬晒嚟，成条生产线生产嘅产业链喺度先有用，迟早都系搬走。而家国台铭已经去晒印度噶啦，唔系佢。是中国的企业而家都情愿去孟加拉啊，做制衣啊，各样嘢都唔翻嚟。 孟加拉人工仲平过印度、巴基斯坦，咁、但系人口有2亿多人，系嘛？所以咧，佢个劳动力系好强嘅，啊，即系咧，因为中国可能已经接近劳役思拐点啦，孟加拉人工咧就系平佢好多好多， 都唔系接近噶啦，都基本上到噶啦， 拐咗啦，系嘛？ 所以而家佢嗰个习近平，佢讲嘅房系用嚟住，唔系炒嘅。 但系我话广东省嘅楼点可以落价呢？因为你啱啱先讲话发展呢个珠三角大湾区，即系连嗰啲二三线冇咁红嘅城市 照样要， 照样要，照样炒起佢。 喂，学生系咪系咪大湾区啊？入唔入大湾区啊？喺佛山隔篱啫喎。 应该咁样讲啦，传统嘅五邑啦，即系五邑啦，因为佢学生 江门 啊，江门，江门而家食咗新会，咁咧就学生就拍住高明佛山一样嘅。其实喺个大湾区呢啲地方，其实学生以前系即系冇话咩啊，早两三年都仲系死城，但系你俾咗个机会佢而家向上行。中山已经唔喐好耐噶啦。好有钱，本地人好有钱，但是已经是完全不喐了，再加上呢台湾的鞋厂所以裕园啊，其实基地就在中山连根拔起了。中山你去到城区啊、石岐啊、小榄啊这些地方呢，古镇啊，已经是三角现在做晒果园添，即是厂撤退了，全部都是种香蕉啊。但譬如佢苹果蕉或者好似苹果味道嗰啲蕉，就系三角出得最多，红色嘅只蕉。但系 未见过喎，啦 ，得咗机会嗰啲，即系咁样讲啊。 系 而家俾咗佢一个再复苏嘅机会。 嗯， 所以楼价你点样跌落去啊？喺广东省， 诶，我都话啦，你睇习近平嘅态度就知道啦，佢嘅语气吓，已经系话俾你知系你放心炒啦。 同香港一样。 咪咯， 林郑一样， 林郑已经出咗批文啦嘛， 封个顶， 封个顶啦，封个顶啦嘛， 系啊，公屋封顶，咁你咪放心炒啦，咁就，所以咪又创新高咯，万，啱啱听阿 Tony 讲话，万二个单位未一次个，万六个单位未卖晒， 万六个新楼，以前边度卖到咁多新楼噶，而家全捻部啊，基本上一出就卖晒，喂，啱啱啊，讲嗰个叫做香港。啊，咁唔知乜嘅叫维港汇啊，系咪叫维港汇啊？即系北角嗰度咧，新地个以前北角村个地盘，而家起咗楼出嚟起豪宅。当时我已经同老豆讲，喂，起一出嚟咧，起码卖40,000尺。喂，你谂下，喂，而家二打六地区都话俾你听系豪宅，都要卖你20,000-30,000。呢啲地方系嘛？港岛、地铁、 海景， 唔卖40,000+点得啊？最后最终啱啱卖咗个46,000尺，仲有、发展商仲封盘，唔拆卖俾你啊！而家40,000+觉得卖平咗啊！ 我早几日仲睇新闻话咧，咩嚟紧嗰年嗰个新楼嘅供应量系仲要比之前少咗嘛？哇！你仲唔折上去个价？ 咪都早几年梁振英呃鸠你啦，佢话动工量嘛，动工量等于起楼量。起楼量等于卖楼量咩？ 系啦， 系嘛？所以啦，你啲戆捻鸠嘅人，你睇报纸、睇苹果日报，其实真系 长期都话嘅，即系虽然我系苹果嘅拥趸，但佢长期都屌你老尾都系唔好嘅，屌你唱衰唱捻到屌你老尾，同呢个罗家聪系一捻样嘅。 罗固嗰个叫做罗启聪， 罗家聪，即系交通银行嗰个，永远屌你老尾都系扑街嘅，永远唱淡嘅。 不过咧，佢呢啲咧都大家都话啦，睇 交通银行嘅股价就反映咗罗家聪嘅质素咯，系咪？交通炒到上9-10嘅，以前而家都系5-6啫，系啊，所以就反映咗噶啦。 Okay, 不睇下苹果咧，成日写话楼市就嚟爆破啊，点样就嚟跌嗰啲 post 咧？其实睇啲留言系最精彩嘅，啲读者咧已经醒噶啦，话喂你讲咗好多年啦，你越讲越相反啊，嗰啲咁样咧，你讲嘅我都未买到嘅嗰啲咁。 喂，点解你越嚟精彩？喂，香港楼你肥佬礼，点解你唔卖咧？就而家住紧嗰层嗰个系加多利山啊，好似系 唔知， 好似系嗰边啊？点解你嗰个独楼屋你唔卖咗佢咧？而家楼咁值钱？ 佢2003年讲到依家。噶咯噃， 咩2003年讲到依家，佢又创刊讲到而家。 系啊，但系创刊嗰段系算中噶嘛？但系2003年之后一路到依家，一路上镜嘅时候，佢仲继续讲啊嘛。 都话5,900尺，第几年佢都话俾你听，仲要跌噶，跌到落沉落海底噶。第日咧层楼咧，你系唔使钱数，咩人都唔得噶，仲要同人签合约，每初一十五去帮佢揼骨，吓、啊、要帮人哋碾脚，吓、啊、最好推埋油，吓、啊、刮埋沙。啊，咁所以咧，肥佬礼都系一个即系比较咧口是心非嘅，吓、啊，咁当然口是心非嘅，仲有 另外一个名嘴啦，咁啊，我哋都经常即系有时都会攞佢出嚟讨论下。 我哋本身讲第一节咧，头先我食饭嘅时候讲咗咧，应该系呢一节专题讲呢个传媒四大撚人。 咁但系咧呢一节够唔够时间讲啊？我谂唔够时间讲啦，而家得翻一分钟就唔好。哎呀，冇啦， 下一节 咁啊啦，下一节 四个 传媒四大撚人。